的地，爽爽朗朗的天，快快乐乐的生活美在心里边。春风它一天一天的暖阳，日子它 花中穿过，美丽的景色凝固。

是心灵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心灵家。我个大冰封，哎呀，寒得似湖水荡漾。你们已经变成风筝，是不声声音的悠扬。

千个红红的脸，红红的脸点燃红红的脸，红红的脸撑起红红的天，一根红红的线结成了五千个红红的脸，红红的脸点燃红红的脸，红红的脸撑起红红的天，哎哎哎，红红的中国劲，红红的中国愿，中国人嘴上的好姻缘，喜和乐两相牵，喜和乐两相。 Yeah.